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 ，hello， 有冇甩声啊？唔知道，我甩咗好多下喎。喂，俾反应先。你今日系咪去咗行花市咧？咁少人嘅， 乐土要十冠欢喜 ，Happy New Year，Samson 系探长喺英国都听来。 喂 ，thank you。 乐土要今次有通知。平亮亮，大家好，探长好，祝大家身体健康， 大家 新年快乐。Cliff 朋友 ，Hello， 顺命数九十六骑驴，长长久久，顺利请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也要使用食探长，新年好，我是阿湘，我最近在学粤语拼音，想用粤拼打字，请问香港人都是用粤拼的吗？ 香港又相对少嘅，都系唔知点解。咁咧我就力推噶啦。咁我有个我用 iPhone 嘅 ，iPhone 咧里面就有个粤语拼音嘅 app 咧，好似要钱嘅，八蚊港纸嘅。咁咧就非常好用嘅。咁咧你如果你想 search 呢个拼音嘅 app 咧，就你又揾一个。即係去個 store Apple Store 嗰度咧，就打 Luma L U M A， 咁就係嗰個創作人嗰個人個名，咁佢得佢 Luma Phone 叫做 F U N G Luma Phone， 咁你 search 呢個咧，佢就你可以揾到佢嗰個 app 噶啦。咁佢好嘅地方咧，除咗普通拼音之外咧，佢仲有好多聯想字咧，聯想字嘅內容咧都係一啲譬如你打咁大隻，咁佢會夾甩隨街跳咁樣。又你譬如你打熱血咁佢就彈咗公民出嚟嘅，即係好多好貼地嘅一啲詞匯佢都 update 住嘅，咁就非常之值得讚賞嘅。即係作為一個鍾意粵語鍾意本土文化嘅朋友呢，就必定要裝呢個廣東輸入法嘅 app 嘅，我認為啊。咁啊仲有啊 Sunny， 你好啦。喂 ,Hello Ultraman96， 長長久久啊。最緊要啦係咪。咁啊呢位 Sammy Sam 未见过你喎，喺英国都听 live， 多谢你先。咁啊英国有个 Sammy Sam， New York 就有个叫 Jackie Jack 嘅，咁啊好耐都冇见过留言㗎啦已经。咁啊曾经上过嚟呢度做嘉宾嘅樂圖耀，今日竟然係第一个啊，平时呢就有 Nicolau 嘅 ,Nicolau 今日可能去行花市。 上嚟全部王建行怀斯通骑驴 ，Hello， 戏探长雷公木立小喺 ，Anthony Chan 骑驴，马老师声影都同步。 OK， Starky 食祝探长同各位狗年快乐。 喂 ，Thank you。咁啊，另外 Anthony Chan 好似好少见，立小都未见过。你哋又报下自己个来源啦，即系听开网台啊，又话系 YouTube 突然间突入。嗰啲朋友呢，我想知道喎，呢个反而。咁王剑行都成日都见到佢嘅。係咪成日见到佢呢？定我误解咗第二个王剑行呢？以前好似喺城寨啊，个王一行啊，唔係城寨，係 forum， 应该唔係你啦，我估。OK。喂，咁呢就首先想再问下大家呢，究竟有冇留意呢排嘅网络嘅新聞呢？邓武识唔知喺度呢？邓武识讲两句呀，唔该你。因为邓武识最了解嗰个网台发生嘅咩事。好似专业做呢样嘢咁嘅有余。Anthony 有 super chat 嘅话，喂多谢你先，但係真係唔记得咗喎。Anthony Chan， 唔知你留多啲言呢就应该仲记得多啲添嘅。咁希望你留多啲言啦。咦，我见到嗰、那个，OK， 我见到嗰、那个嗰个 live 嗰个 app 咧有啲问题啊，无端端弹咗一个红色嘅点出嚟，嗰、那个时间我啊， 就唔见咗佢，系咪仲 live 到咧？我想怀疑啊，出翻嚟，无端端 high 咗，唔知点解。啲邓武识喺度，原来。喂，想问下你咧，我上一次咧就即系啱啱之前嗰、那个Facebook page 咧，就出咗，即系我出咗一个嗰、那个 search 关于疫苗嗰两个字咧喺。就广东话唔系疫苗应该唔系广东话，全世界嘅。咁我可能系我怀疑我系 Facebook 嗰度唔系 YouTube 嗰度睇开边啲嘢，佢又会出翻边啲。咁我咧就发现咗咧，就阿谢安琪呢件事件咧出咗都成个礼拜啦。咁但系一个礼拜内会讲疫苗嘅网台又并唔系多嘅。咁反而有啲平时唔听嘅节目咧就 pop 出嚟，譬如花生台嘅有斋 Sir 有个节目啦。咁另外有星汇网啦，有 forum 啦，同埋老萧咁样几个节目嘅。咁但系咧呢几个节目咧，平时咧喺一个一般嘅情况底下咧，系都唔会讲疫苗嘅阴谋嘅。咁我觉得奇怪啦，即系当时喺度谂紧咧，啊点解讲疫苗嘅阴谋论嗰啲朋友咧，即系静晒咧突然间？因为某程度咧，我唔相信疫苗咧，除咗我自己。嘅思考或者个信唔信呢样嘢都系受到嗰几个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咁样讲疫苗有毒嗰几个朋友嘅资讯嘅。咁譬如你话我系咪学者咁啊，梗系唔系啦。你话系咪成日睇个医学 paper 梗系唔系啦。咁咧我就系唯一咧就系、是、最早听到疫苗嘅阴谋咧，就系、是、夏韶星啊、云海啊、卓飞啊、Gary Kwan 啊、薛高啊。同埋阴谋背后啊咁样呢几个节目嘅，咁如果你话无知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咁讲嘅，因为我真系冇以上嗰个能力咧，去睇一啲医学界嘅 paper， 因为咧我喺网上面有时同一啲朋友都唔算系争论啊，即系讲出自己意见咧，都会惹嚟一啲，即系尤其是一啲好高学识、好高学历嘅朋友啦，咁啊原来系高攀唔起嘅，一讲到呢啲嘅时候咧。就集体耻笑啦，即系话你呢个讲法，咪即系钟庭耀嗰个数据你又唔信嘅，你又信民建联嗰啲咧，话冇出冇上街嗰啲先系大部分嘅意见咁样讲嘅。咁所以咧，我当初听到咁样或者见到有人咁样形容我咧，我都唔好开心嘅。咁可能咧，即系我同啲唔同意见嘅人倾过偈之后咧，就发觉可能现实就系咁样，因为佢哋咧拥有住绝对嘅权力同埋优势咧。就走去研究呢嗰啲医学期刊啊，甚至乎真系揾啲活生生嘅人去实验咗写出嚟嘅 paper， 而我咧就系冇睇过嘅，老实讲。咁究竟系无知咧？咁相对即系无唔无知啊，相对性嘅啫。我觉得即系佢哋觉得系，咁我觉得我用我嘅方法去 judge 一啲嘢啱定唔啱。咁总之咧，我就冇嗰啲又有啲节目我听到咧，之前都喺度咬牙切齿嘅攞晒证据，但系一到见到嗰啲医学界咁权威嘅时候咧，就粒水咗，就突然间变咗中立咁样。咁我都好想中立嘅，但系咧中立得嚟咧，我系有意见，即系我系有即系有立场嘅，咁样就唔信嘅。咁所以我就想问下邓武识咧，究竟嗰啲节目咧有冇出嚟平反过？即系我哋呢啲佢嘅，即系一啲觉得疫苗未必一定可靠嘅声音。我哋系咪真系好无知咧？究竟即系佢哋可唔可以讲两句咧？咁当初我都觉得，切，即系啲世界仔嚟嘅，即系冇事冇讲嗰阵咧，讲到行嘅。咁一出咗事嘅时候咧，甩水。咁即系头嗰两三日，我的确系咁样觉得嘅。咁但系而家谂谂下，又觉得佢哋难度嘅，因为有啲节目又唔系好即时出嘅录音，有啲咧就想揾更加多数据又去反击。甚至乎有啲咧就当冇事咁都有嘅，我相信。咁所以咧就唔好谂得咁尽，因为谂得咁尽咧，即系谂得咁绝咧，就好容易跌翻落去我头先所讲嗰班人嗰度嘅。咁即系万事嘅背后都有原因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而家的确好混乱嘅时候嚟嘅。咁但系我又谂过一个用家同埋一个提供者之间嘅关系咧。咁我觉得用家嘅意见虽然系无知，咁但系用家嘅经验。是某啲读好多书嘅人冇嘅，甚至乎读好多书嘅人自己又冇打疫苗，自己又冇仔女，咁但系佢哋咧就系盲信嗰张 paper 咁样，咁甚至乎有啲咧即系手掌有肉手背有肉嘅关系咧，即系 A 嘅网台主持同埋 B 嘅网台主持原本好朋友嚟噶嘛， 咁突然间咧，又因为呢啲咁嘅自尊嘅问题啊，即系各有各嘅理由嘅，即系有啲读好多书，佢个自身嗰、那个形象或者自身嗰、那个自我认同咧，都系靠佢嘅学问咁样。咁喺呢个层面突然间受到冲击嘅时候，咁佢个反应系咪要咁样咧？系咪必定会咁样咧？咁希望今晚咧，就大家俾少少时间去互相谅解同埋。俾啲即系大家经验讲出嚟听下啦。Hello, Ted Lam. Ted Lam here. Star Kisses 祝探长同各位狗年快乐。Anthony Chan, 我有 Super Chat 噶，你唔记得咗我 ？Jack Music MB 邓无色。在 Samson 我去旅行咋、 哦、 其实都留言过几次、 哦、 之后岩卿就搭嘴啦、 哦 okay、 Mother135 Hello, Mother. 我探你好 Lucy Hi August Luker64 大家好 是喂咁我见到阿 Mother 呢好似喺 Instagram 都有 like 过我张相好似嘛係咪同一个人嚟嘅呢 Hello Rose Hello Nancy Nancy 就係卓飞嘅忠实拥趸嚟嘅咁佢一啲俾錢節目呢可能會唔會 show 即係可能佢唔會 show 出嚟 YouTube 嘅咁所以可能我唔知道都唔定嘅咁如果有呢麻煩你提一提即係俾即係喺度講兩句即係大家了解一下究竟呢單嘢令到社會嘅震動係幾大呢因為如果即係聽網台或者做網台呢表面上冇責任嘅因為呢你又唔係大氣電波但係呢實際上真係好多人信咗你嘅咁但係我觉得嗰啲即係睇好多阴谋论嘅书应该都好似嗰啲读好多书或者睇好多医学期刊嘅朋友啊甚至乎上次呢非常之好嘅因为有好多朋友呢药厂度做嘅即係未必系读好多即係未必系医学界里面嘅专业人士但系呢系药厂嘅专业人士呢都比我知道更加多嘅。咁往往好奇一个人有好奇心嘅好处就系透过好奇心你会知道好多人哋或者个世界发生嘅嘢就减少好多盲点嘅。咁所以我就係想今晚就嗰啲朋友呢开两句声囉。咁但今晚呢就似乎呢人真係太少。都係因为真係有咁多人行花市咩唔知喎真係。而家有几多人啊有冇人睇到我睇唔到。睇先哦七十几人。係咪都係算好少呢唔紧要啦即係今晚少个其实正常嘅但问题呢就个话题要多人去讨论先至开心嘅，我觉得。 Anthony 全探长今晚唔使团年陪屋企人，进阶探长好，大家好，新年快乐 ！Running House 老探 ，Barry Chan 在医院做药剂师的，都不打疫苗的。 系嗱，咁嗱，我代翻我同佢。佢哋嗰班高級知識分子嘅對話裏面嘅精髓啦，咁譬如你一講到呢度嘅時候咧，你有冇數據？你肯唔肯定係有冇個大數據啊？譬如有50個藥劑師，有冇10個打或者40個打？你冇呢數據啊嘛？你見到個 sample size 太細啦，你識幾多個藥劑師咧？你咪識3個，嗰3個唔打，但係仲有47個打嘅喎，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拗到天光唔好拗嘅。因為其實正正就係咁呢嗰、那個道理咪喺度囉。即係就算醫學界呢掌握咗一個絕對嘅權力同埋絕對嘅資源呢去攞啲數據返嚟去研究。但數據點先去叫做夠呢同埋有好多盲點你係未研究到或者未有機會或者可行性好低嘅一個廣泛嘅研究之前呢佢哋就信咗手頭嗰啲㗎喎。咁如果你讲一个行政上呢咁必定有咁做嘅即係你有几多数据你咪信几多囉即係嗰啲未知嘅全世界都冇人知道因为佢哋掌握咗嘛佢哋未知嘅嘢呢人哋又唔会知嘅佢哋知道嘅嘢呢人哋又唔会知嘅咁所以呢当佢哋掌握咗佢哋有嘅数据嘅时候呢佢哋咪可以好大声可以斩钉截铁囉咁但係问题就係个世界嗰个宇宙嘅真理就并唔系喺你个部分嘅真嘅部分嘅数据嗰度㗎嘛我认为仲有好多嘢你未发现㗎嘛。咁你行政方便咁样去决定一样嘢我觉得啱嘅呢个冇错嘅。咁但问题你唔可以因此就否定一啲你都未搵到数据嘅嘢㗎嘛。即我认为咁啦至少。 White Tech Tim 探长， Hello. 好新年快乐 ！Jack Music MB 邓慕昔，以我所知，抨击疫苗嘅节目已经在易主三年前已经讲咗好多。 嗯， 谢安琪事件后，以我所知又卓飞在 MJ 十三又继续坚持反对疫苗。原网台元大明自然医师只系讲抗生素摧毁免疫系统，无奇不有。Gary Kwan 就从 Post 2016年一集反疫苗，内容值得推介。颜少连卓飞 Facebook 及节目有回应，佢话会再揾有资历嘅人再上节目讲。美女美女探长好，我希望广下巴士车事情。谢谢 Raymond 亮光睇完下位 B B 上头住香材入来。 哇，你真系几侮辱我喎！你连睇呢啲上头住香呢咁冇内容嘅嘢，你而家睇完先嚟啊！即系我唔系话我嗰啲有内容啲，但系只不过喂，即系我唔知道有咩好睇咯。即系正如即系女人唔知道男人觉得咸片有咩好睇一样咯，我谂系。即系我觉得我冇讲错嘅，真系，我觉得香港人话题好紧要嘅，即系你冇话题惨过死嘅，即系你冇常识都唔紧要，冇话题啊真系死得嘅，我觉得，即系嗰个集体意识嗰个推动力咧系非常之强。 脱稿咁样骑进界医生护士都唔多人打。心照啦 ，Very chan 我妈咪每年都打疫苗，今年都中咗感冒。颜少烈中原有在系 Facebook 出 post 及提供相关资讯嘅 links 俾人睇。Watches Zero Hello 探长，依家先入来，各位新年快乐。 Hello. Jack Music MB 邓慕昔，星汇网自从因为有虾条事件。我已经冇听讲得最多和紧贴事件，应该系老师要 老师 量对不起， 唔使对不起，即系我唔系 personal 咁样针对你嘅，即系往往我都系借一个人咁而讲出个现象嘅啫，所以希望你唔好觉得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话啲听众，其实唔系咁嘅意思嘅，不过你误解咗，真系冇办法咁解啫，因为我同你素未谋面，我唔识你嘅，我做咩要针对你啫？但问题呢个的确系一个现象咁解啫。咁呢就啊哈条喔、哦、即係你话嗰个星汇网 ,ok? 咁仲有就係、是、我觉得即係反疫苗嗰啲阴谋论嘅朋友呢，好似即係都应该开个记者会或者搞个联播呢，先至可以即係更加有力去力证到。但不过成个医疗架构呢，即係佢哋跟个大佬系超大嘅关系呢，其他聲音真係好難入到耳嘅，即係正如啱啱發生謝安琪嗰個錄音流出嘅時候呢，我都已經講咗啦，即係陰謀論講疫苗都講咗十年啦，但係都冇人引唔起討論，甚至乎醫生呢覺得不足為患嘅，即係你哋嗰啲網台，你失敗者先會做網台嗰啲，佢哋覺得，咁所以呢唔使理嘅，但係謝安琪咯，咁梗係唔同啦，因為謝安琪係好多群眾㗎嘛，都甚至冇群眾，啲記者都撲到去刊登㗎嘛，咁样。所以个影响力就真係超大嘅。 评论啦，我知道嘅真啱，听众我都冇听。Jack Music MB 邓慕昔，老萧话两以下无谓打，因为疫苗不会发生作用，再大啲才打。老人家应该打 Elvin Quill， 我想即使打咗疫苗的确可以有六成的保护力，总好过唔打，连呢六成都无啫。 Mars Watch 呢一类的争论最可信就是欧盟的意见，因为要造假是好难。 Running Mouse 大型的 clinical studies 多数是 randomized multi-center double blind placebo control， 而 sample size 是大足。 咩大足啊？sample size 是大足，是不是另外一个字来的呢？不是很明白。OK， 但是所谓阴谋当然是背后有利益去令到他们有个这样的 report 啦，那你信不信就真的要再查的这些。 Very Chan 疫苗本身都是蛋白质，注射入身体都有风险。 Running Mouse 是有几千人的。 有几千人做咩呢？有几千人去试呀，咁解係咪咁意思呀？同埋打疫苗呢，你淨係針對个病呢，就正如头先有个朋友讲呢，话有六成得 肿瘤又唔打，六成都冇。咁但系你有冇谂过个后果咧？除咗医你个病之外，仲有好多 side effect 啫嘛。咁你自己点样抗病咧？个能力都崩溃埋噶，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咧？咁你嗰啲数据就只系针对嗰个病，甚至乎而家流感成日都变化，你根本系针对唔到。你出得嚟个流感嗰个疫苗嚟到已经变咗种咯。咁你夹硬打啲冇用嘅嘢落去，冇用都冇所谓。仲最惊就系佢有其他嘅 side effect。同埋令到你自己个抗病能力崩溃咗咁样，系咪值得搏呢？咁呢个你就自己谂啦，真系。 阿 Linkool 当然打咗疫苗唔代表唔灵会病，但可减少并发症的机会率。Adrenaline 数96 bottom line 都系同钱和利益有关，真系信 X 得救记。 哦，咁呢个真系。唉，睇下你，我觉得咧有呢、這个世界有啲人咧，即系好盲目信权威嗰啲咧，甚至乎即系我唔系唔讲你盲目嘅，即系净系数据嗰啲人咧，相对幸福嘅，即系觉得人最恐惧心个最深处咧，就是、可能惊死啦，惊痛啦，惊穷啦，穷嘅背后就系惊冇嘢食，冇地方住啦。咁其实好多呢啲嘢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好惊嗰个不确定性啊。即系死咗之后，有啲人会惊俾火烧啦，落地獄啦；有啲人惊无主孤魂唔知去咗边啦。咁你好盲目咁样信一个医学报告或者信一个权威嘅所谓数据嘅部分咧，咁你都系担心数据以外嘅嘢，你系不确定性，你先至有呢个恐惧。即系我认为啊，即系我夹硬喺度推测啦。咁所以先至咁惊。咁如果唔信佢有咩信呢？信又信唔过自己、啊。咁唯有信嗰啲咯，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取态嚟嘅，即系我觉得呢种谂法嘅朋友啊有福嘅，即系因为你见到而家呢个世界，无论政治层面啊，甚至乎即系生活上嘅细节啊，信王大仙啊，宗教啊，全部都系即系只要信不要问嘅时候咧，就个人就会安乐啲，即系搵大茶饭又容易搵啲，即系所以啲人求神拜佛咧，得嚟去都系得。几个要求嘅啫，好身好运啊，生意好啊，就冇人拜神求世界和平嘅，我未见过啦，总之，咁所以即系呢啲就系人性啦，人性咁弱嘅地方，就竟然咧就可以，即系人同人之间大家信念唔同咧，就可以用一啲好离谱嘅攻击啊，甚至乎用一啲对方读得书少嘅死穴啊，又或者。即系社会嘅低端人口啊，咁样即系会而家分化到呢个情况啦，已经或者还骗徒啊，或者即系各样神棍啊咁嗰啲嘢咧，咁所以唉，人啊真系好可笑啊，觉得同埋科学本身就系不停咁推翻昨日嘅科学啊嘛，因为你昨日就系未知道今日发现到嘅嘢噶嘛，咁点可以喺今日就已经封咗盘呢？我就觉得好得意喎，呢样嘢系有违咗科学嘅精神，我简直系。 尼禄王蟬龙嗨呼第一次睇儿波， 究 竟 cool side effect 一定会有，但严重的有几多无人有数据提出。Gary Chan 最主要都是洗手戴口罩防止病毒那。Adrenaline 数96西方医学 when the benefit outweighs the risk， 所以医生一直硬劝打针。高危者 include Jeff Hi 探长， Hello. 大家好。 Hello. 祝新年进步，身体健康。Model 135 RG 都系我 ，FB X-ray 重重又系我。 哦 ，OK， 哦，咁多身份嘅你。 Model 135，我唔会打疫苗。Jack Music MB， 香港以前有活开时，农场会帮啲鸡打疫苗，鸡不能好似香港人咁拒绝打，有冇效？最后咪一样大量死亡。富山矿海探长，祝大家狗年旺商，如意吉祥。 啊，不如咧，大家又表下态啊，同埋 Nancy 先。啊，唔系表态，即系讲翻你嘅经验啦，唔想叫人表态。 Nancy李子华神偷贺岁片就不断讲世界和平。 妖，咁佢唔系拜神啊嘛，大佬。喂，咁咧，我想知道大家，我见到呢度都有啲人几信嘅，例如睇有位朋友话六成都好过零啊，咁样。 咁我想问一下，有冇一啲好精神分裂嘅朋友咧？嗱，我未见过你，素未谋面，你喺度用个假名咁嗰啲咧，或者真名都冇人识得你嘅时候咧，你可以坦白咁样讲，做一个细小型嘅 research 啊，就系话你嘅心谂系信疫苗有用嘅，但自己又打嘅。咁譬如揾个代号啊，嗱 A 类咧就系、是、我就信又自己又有打嘅。咁 B 类咧就系、是、我又信。但我又冇打嘅，咁样 C 类咧就系、是、我唔信，但系有打嘅，咁 D 类咧就系、是、我唔信，但系一世都唔会打嘅，系咪好复杂啊？其实都唔好复杂啫，即系话个程度咧就系、是、信打信唔打唔信打同埋唔信唔打咁样，即系四个 level 啫，即系我都系咁样谂嘢嘅平时。即系咁样去谂嗰个程度嘅，咁不如大家讲下自己系 A B C D 边个 type 啦，咁又可以即系、Running Mouse 系 D， 哇咁多 D 嘅，仲有冇？继续，好，我斟杯水饮下先，哇，全部都系 D 嘅，哦 A 有人系 A Anthony， 呢个 sample size 好细嘅，多啲啊喂，嗱我见到 Barry 未讲啦。阿 Mars Watt 都未讲啦 ，Elvin 又未讲啦 ，Elvin 讲咗，阿 Mada 讲未啊 ？Nancy 又未喎，啊，仲有 Ted Lam 讲咗未啊 ？Hey 咧，仲有阿双讲咗未啊？双 Sunny Ultraman， 阿 Sammy Sam 讲咗未？俊介讲有冇讲？邓武识有冇讲？快啲吹啊吹啊！Elvin， Barry Chan 可以讲咗嘛？系 H Chan， 好多你继续喺度报你自己系边个 number， 我去饮水先。阿 Mada， 你唔打啦，你信唔信先？OK， 呢度有几个 sample 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有29个 sample， 等到第30个先啦。边个未讲嘅？有 E 添啊，哇劲喎！司堂，五岁被逼打就梗系唔计啦。即系当你有自己有自由意志嘅时候，成一年之后你决定打唔打先啊，先至当系。咁我细个都被逼打过。Alice， 你有打冇打，定系你本身唔信又冇打啊？我想知道埋，即系嗰个，因为可以分析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嘅、哦。哦 ，OK， 可能要读一次出嚟，真系。Barry Chan 即使世界不和平，咁当然啦。点解咁多超人片嚟噶？因为个世界实在太冇公义啊！我觉得而家嗰 DC 啊，嗰类片咧或者剧咧咁多咧，原因就系 人都好想寻找公义，或者自己代表公义。哦、OK， 明白 ，Alice。 Running Mouse H Chand Jack Masek B Tang Mo Sek D Susan Kwand M Wand Anthony Chana Ping Long Lau Skygar D Elvin Coulson Da Barry Chand Jackie Chig Sam Sand Arm Zuka Looks Up Say D White Tag Tand Wattis Zero Sun Da Tag Lam Marder Yet Ba Sam Sub Mom Is Da Barry Chand Mars Watterson Sun Kai Bunsun Da Nay Look Wong Sim Long D Nancy Lee Da Wong Kim Hung B So Kwan Fung Sun Yin Da Marder Yet Ba Sam Sub Da Barry Chan Sun Nju Se Electromag So Go Sub Look Deal Ngo Hai E Tin Gay Nin Da Yan Wai Tong Liu Bang Gun Ping Fa Ting Ga Sung Tong Hau Gun Nin Tong Si Gan Gay Nin Mo Bang So Yi N Da Tai Tai Sin Si Tong Ngo Pang Yau Go Zai Kwa Zan Da Zoy Ti Yu Fong Lau Gum Zum Lang Go Yu Hau Go Zai Da Yin Chu Yin Zoy Zum Min Yu Hai Tong Zi Gay Gong Gay Zi Gay Hu Gun Gay Bang Mong Bong Wa Mo Yu Sik要靠自己，个几两个月四肢红肿痛到行唔到，攻击场有肚痛，只可以食止痛药止痛。医生讲唔出原因，只系觉得唔关疫苗事。但朋友往后唔再俾个仔打预防流感针，好彩无再复发。Alice 唱冇打 ，Jackie 笑 sorry 指才是 ，Uncle Jeff Alice 唱唔信政府，所以唔打。 What is zero? 做咩无端端吞翻落去咧 ？What is zero? Message retracted. 尼禄王善龙 D 区议员有免费或者平价疫苗打，我都唔打。What is zero? 更正系 D 唔信疫苗唔打。 Resuming watch site 同大家拜过年，祝探长及大家九年顺境。 哦，好相信。好相信Rusperty 啱啱先嚟嘅，因为我哋咧。做緊一個細型嘅 research 呢、啊、都有三十幾人覆咗我喎、啊。咁呢我分別就係 ABCD 四個唔同嘅階段唔同嘅取態啦。有信疫苗有打就係、是、A。有信疫苗但係又冇打。同埋唔信疫苗但係唔打。唔信疫苗但係有打。跟住最尾就唔信疫苗係唔打咁樣嘅。咁我諗啊苏伦又唔信又唔打。即係似乎呢我目测呢唔使目测即係实际数据嘅。哇齋就见到类似啲呢占大部分。咁反而呢 ,B 同埋 C 嘅朋友呢就值得去研究嘅。因为你信又打又好正常啦。但信又唔打呢就有啲精神分裂啦。但唔信又打呢有啲被逼喎。咁个背后系点嘅呢咁你有兴趣可以讲下嘅。咁我想 B 嘅朋友表下态啊即系讲下你嘅经验啊就系话点解信你又唔打呢即系咪觉得自己冇事就唔打呢我想知道。B 嘅朋友系黄剑行啦。有啊 ,Tech Lam 啦、啊、有啊我都少㗎 有 Uncle Jeff 啦、啊、我唔睇流啊係囉你可唔可以讲解一下点解你信任唔打我冇估中呢即係话都冇病咁样咁但係话你知喎、啊、我喺另外一啲朋友嘅 Facebook 嘅 page 裏面呢即係佢哋個話題裏面個答爹呢我就俾人恥笑無知啦當然係因為嗰班全部讀好多書嘅即係佢哋嘅一生人最高峰嘅任務唔係佢最高峰嘅狀態就係讀好多書啦當然咁呢就成就應該講咗講唔出一生人嘅成就就讀好多書啦咁其他可能高分吓、啊、有第啲唔高咁样啦、啊。咁呢佢哋就认为呢个个都信啦当然讲数据啦。咁甚至乎呢佢觉得你信打就梗㗎啦。但你唔信 你又唔打咧，系好自私嘅人嚟嘅。即系总之唔打系自私啦，你信唔打都系自私。佢嘅理由咧就系话咧，如果你唔信又唔打，或者信都唔打，即系总之唔打咧，你就系对个社会咧就系好冇公德心嘅。原因就系咧，你会系带菌者，即系你会将你冇染病，唔系冇染病但系带咗菌，即系冇发病但系又带咗菌嘅咧，就将个病咧就扩散咗去社区或者去交通工具或者公众嘅地方。咁所以咧。唔打疫苗嗰啲咧，就真系十恶不赦嘅。咁我又冇问佢打唔打啦，当然，因为唔识噶嘛，有啲人即系总之一见到有人反疫苗咧，就无知。小龙各样啦，总之即系话自私咁样各样啦。咁我想睇下 B 嗰几位朋友咧，究竟你系咪好自私咧？即系你信都唔打，即系你唔信又唔打，即系冇办法嘅，因为你真系唔信啊嘛。咁如果以嗰班咁嘅高级知识分子咧？咁呢度多数人都系好无知同埋好自私啊，冇公德心啊。咁当然，咁佢梗系觉得你咁无知嘅主持，梗系好多无知嘅听众啦。咁样即系应该会咁谂嘅，因为呢个数据咧始终都得三十几人，但绝对多过佢哋本身围围围倾偈嗰班噶啦，已经。 Salon Wong, hi all. Salon Wong, 唔信唔打。进阶探长食乜？好脆咁。Mark Halkett, Tea Mono, 唔信唔打。Resputin Watch Site 睇下探长望紧入例时。 Oh, okay. 王健行落 time to it. Elton Koh 唔信政府，所以唔打啲疫苗唔系政府生产噃。Barry Chan 注射不同蛋白质可能引起自身体免疫系统攻击。 咁但系数据唔系咁讲嘛，我唔知系玩嘢啫，即系用嗰啲人嘅身份嚟答你啊。数据有冇讲？冇啊嘛。 MERS 活流感本身系唔会搞到死人，最大问题系并发症。韦信黄咁，如果嗰啲人好注重卫生，流感高峰期出亲街都戴口罩呢 ？Include Jeff， 据我所知，预防疫苗只系对预计会爆发嘅病有效，唔会对所有病毒起作用。我揀 B， 因为我信疫苗只系有机会有用，不过机率相对低。 咁但系你信佢有用得，你有冇信佢有害啊？好复杂噶呢样嘢，即系总之我觉得，夹硬要打啲生化嘢落个身体嗰度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你信神嘅话咧，你唔应该打，因为神个构造，即系人体嘅构造好奇妙啊嘛，即系自己会抵御外来嘅病毒啊、病菌啊咁样，病毒未必得嘅，即系你都会病嘅。咁但系你夹硬揾啲人做嘅嘢出嚟，只有神先会可以做到。你系揾人做咗啊，大佬，大逆不道啊！呢啲真系。Hello Shelly， 上年控我都冇打，连我阿妈都唔去打。 OK， 咁B 嗰啲朋友嗱，有 Uncle Jeff。表个态啦，咁仲有冇其他？有人又话有，又话冇时间打啦。 Very Chinese 有病都唔戴口罩，周喷先冇公德心。我有病都会戴口罩的。 哇！你讲话周围喷啦，我都吃尽苦头啊！因为家下我翻工要搭好耐车嘅，即系成集剧都睇到嘅，搭到咁咧，我目测到近呢两个礼拜咧，已经好多人打一次同埋咳咧，同埋男人咧，系有七成或者八成以上咧，都系就咁咳就咁打一次，甚至乎周围拧个头咁样打一次咧，就直头咧即系斗大声咁样嘅，系唔揞嘴嘅。咁女人咧都有两成咧，特婆咧，佢都系唔揞嘴嘅，甚至乎咧一路打喊路咧，一路讲嘢，甚至乎打喊路好似唱歌咁嗰啲咧，哇！大佬闻到你食过啲咩添啊，大佬真系好辛苦，即系点解香港人变成咁嘅咧？曾经香港人好似好啲嘅，即系2000年即系科网热潮打落嗰几年好似好啲， 沙士咧，应该系咁，但系而家咧变成咁嘅咧，真系太得人惊。咁所以咧，其实冇病嗰啲应该戴口罩咯，我觉得即系怕你，即系等于戴防毒面具咁样，好过打疫苗咯。我觉得即系起码个付出细啲啊，对个身体方面。咁当然好多人觉得打啲针咪梗系方便个笠住个嘴啦。咁有好多人好憎戴口罩嘅。咁老实讲，有冇人中意戴口罩噶？真系冇噶嘛。咁但系都一个比较权宜嘅方法，就戴口罩咯。我认为。 Uncle Jeff 虽然自己今年无打，但我仍会注重自己健康，注意公共卫生。咁我相信打咗无乜无害嘅。Uncle 新香港人多，尽戒公共交通工具，系中招黑点。 根本就死硬啊，走走唔到嘅。啲飞沫你都弹得几快啊，可以一夜嗰下你避避唔到啊，你唔知几时开始噶嘛，打一次嗰下。咁所以香港人都挺死啊，唔拉渣。咁唔可以话新香港人嘅，咁旧香港人好旧嗰啲都系咁嘅。我见到啲阿伯咧，咁陀地嚟啊，大佬系咁玩笃痰玩好耐先甩出嚟嗰啲，哇！点啊，听想呕啊，仆街 ！Hello， 老人生，做完和尚啦系嘛？好似咧。剛才那個小型的 research 呢，它完全沒有私喔，即是這裡的人都是自主獨立的喔，即是不會說不信但是逼著打喔，有沒有私呀？沒有喔。Dominic 就是 E 啦，因為它特別一點，因為真的有個併發症。但是 Keto 呢，就真的，真的不到你不服的，真的老實說。我想问 Dominic， 你而家个体重系几多啊？即系减咗几多啊？由 Day One 至到而家，我就已经再超越咗少少啦。我减咗37磅啦，差唔多。有冇咧？而家就42点几，唔系62点几而家，42点几。62点几，唔记得咗，突然间转咗公算咧，唔好记得，唔好识得计个几多磅数，因为个有磅嗰个磅坏咗，而家磅嗰个公制嘅，即系 kg 嘅，好难计。头先有朋友咧就叫我讲下巴士，我都会讲嘅。 Very Chan 虎年出世，尽介本地阿伯先攞你命，随地偷谈。 系啊，好核突噶，佢仲有好多一连串动作嘅，又唔知，唔想谂啊，谂起都想呕啊，仆街。咁系咯，即系，同埋我想，即系希望。因为我睇过Gary 同埋James 嗰个对话呢，即係嗰个喺佢哋嗰个 page 嗰度嗰个倾偈呢，即係睇到好唔开心同埋好唔安乐嘅，有时啲嘢。即係其实我某一次呢同James 呢去讨论佢有冇鬼嘅呢个世界。即係當然我又係好無知啦，即係信埋啲咁嘅嘢，即係有數據有科學證明咗冇，你都話仲要有嘅咁樣。咁我就係覺得科學就係個本質就係不停咁樣去揾出一啲真相嘛。你今日未揾到啫，但係聽日都一定揾到咁有啲嘢。咁所以，唉，即係我覺得邊個係迷信嘅，大家可以自己判斷啦，真係。咁我梗係知道 1kg 都係 2.2 啦，但唔可以即刻心算到，即係印象好含糊啊。譬如以前我由170磅一減到140磅咁樣，170几添啊，其實我最重嗰陣。咁而家就跌咗落去62.5kg， 即係幾多？ 62.5kg 乘 2.2。 哇，我电话做咩？137.5磅，即系我都轻咗，差唔多30几磅，差唔多36、37磅啦咁样。阿刘仁生话咩咧？ 刘仁生公粉红浓，万金油防感冒，几有防？ 几有防啊？即系点啊？几有效系咪啊？公粉红用。萬金油是什麼意思？萬金油我知道什麼叫公粉紅用，不知道公雪花我知道。喂，那再講一點點 Keto 先啦。那呢 Keto 真的很厲害，就是就暗砍中呢就令到你的身體改變了很多，而很多病呢和以往覺得沒得醫的東西呢全部都會沒得事的。例如我哮喘啊、濕疹啊那些呢，即哮喘很多年沒法的了，但是轉變了就即系比如湿疹，即系都好紧张啦，好 panic 啦嘅时候，同埋工作压力好大嘅时候咧，我有手脚痕嘅。但系 Keto 我之后冇试过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嗰啲俾猫咬、俾猫搲损咗嗰啲地方咧，同埋戒损咗啊、割损咗嘅地方咧，即系基本上就系一定系会发炎同埋红肿嘅，即系我不嬲都以为系正常嘅。咁嗰阵时啱啱养猫嘅时候咧，我带定一支火酒喺架喺身度，当俾佢搲到咧，我就即刻喷。佢咧个发炎嘅情况冇咁严重，冇咁痕，但系一样会肿嘅嗰条血痕。咁但系而家 Keto 咗之后咧，我啱啱呢个位咧，不过大家睇唔到啊。我系执屋嗰阵时打烂咗玻璃樽，当我清垃圾嘅时候，一日揸耐咧，系戒到好深个伤口咧。是按住一个字都止唔到血嘅，一放手就即刻飙血。咁后来我唔理佢，由佢飙啦。因为一飙血之后咧，佢又嗰嚿血就会停咗噶嘛。咁跟住咧之后，我又睇咗一阵电，即系上咗一阵网，唔记得咗。咁我走去洗手，一洗手，哎扑街啦，嗰啲血冲走埋。但其实个伤口已经缝合，即系埋口咗噶啦。咁但系至到10几个钟头瞓醒咧，佢不单止冇肿啊，我系唔记得咗，同埋好平咯。同埋一啲发炎都冇嘅，咁呢样嘢关于啲咩咧？可能即系最主要就系因为肤质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叫肤质咧？就系、是、一个叫 gluten 嘅物质咧，就会令到你好容易发炎嘅。咁我喺 keto 嘅过程里面咧，即系戒咗糖之后咧，同埋戒晒所有淀粉咧，就变相咗戒咗呢、這个呢、這个 gluten 啊，即系你所有麦啊，即系面包同面都唔会食噶嘛。咁所以咧就令到咧而家戒损咗咧，就好明显外面嘅咧就唔会发炎啦。但体内咧，即系可能一啲胃溃疡啊，或者一啲感冒菌啊，剩啊各样，佢都完全冇晒以前嗰啲症状。譬如以前我感冒之前咧，就会肋骨会痛啊，啲颈啊咁样。而家都有，但系以前嗰个痛嘅程度系10度咁计啊，而家就系痛到3至4度啦。即系都俾你知道佢痛嘅，咁即系已经有啲系统嘅神经系统已经出咗事，俾细菌感染咗啦。咁但系咧，只要你有得瞓觉咧，喺个病发嘅过程咧，以前好大镬噶嘛，好多病发噶嘛，例如喉咙痛啊、失声啊，同埋好多都发高烧啊，甚至乎肌肉痛啊、行唔到路啊，好辛苦，辛苦到嗌出嚟嗰种咧，即系有时。感冒咧，你瞓着觉突然间嗌醒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验啦？我就成日都系咁嘅，即系好似跌咗个悬崖度啊，即系心水不宁啦，同埋发埋啲戇鸠嘅梦啊，不停咁重复啊咁样。咁我最近嗰次咧，我谂我系饮错咗啲过咗期嘅咖啡同埋一啲清水嘅，因为我搬屋嘅时候，有时搬嗰日开咗樽水喺度，个口掂过，但系又摆翻低。原来好多日我又唔知道，因为颈项起上嚟一夜趴落去，点酸酸地嘅，扑街啦，濑嘢啦。咁嗰晚就即刻舐嘢，咁咧个病咧就系发啲戇鳩嘅梦啫，同埋失去一啲活动能力啦，即系冇力啊。譬如上楼梯，平时我上楼梯都唔喘气嘅，但系嗰日会喘气啦，即系个身体明显弱咗。咁你瞓一个超过8个钟头或者10几个钟头嘅觉咧，你最紧要焗汗啦，咁呼吸道啊完全冇感染，净系痛苦咗挣扎咗一晚，发埋啲戇鳩嘅梦咧，第二朝话咩事都冇啊。咁点知？ 啱啱先好翻，因为前晚先病完，即系同埋我发觉呢排搭车咧，根本我怀疑饮咗啲污糟嘅水，同埋加上地铁咧，即系好啲空气好垃圾啦。咁总之唔知咩事就濑嘢啦。咁我只系嘥十个钟头就好翻，但系以前咧咁大镬嘅情况咧，肯定三日都出唔到街啦，同埋好多并发症啦。咁呢个系一个改善嚟嘅，同埋我 keto 咗咁耐，系第一次染到感冒咯。咁因为呢排实在太严重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觉得好唔同咧，就系、是、本身嗰啲即系个身体有好多以前会痕嘅地方咧，又或者会即系譬如干燥嘅时候咧，咁我而家就集中咗喺个背脊嗰度咯。以前手脚包括背脊都痕嘅，呢啲唔知点解。咁但系咧，有人话即系 keto 嗰啲网站咧，就话咧食油同埋食盐好紧要嘅，但以我个口味咧，我系食唔到咁多盐同食唔到咁多油嘅，因为有啲keto 饮食即系同质饮食，即系生酮饮食嗰啲网站咧，佢好崇尚食一啲猪油啊、天然嘅油，但我唔系我自己煮啊，监制煮可能又唔系成日都可以煮到咁多油嘅，咁外加椰油咧我食到嘅，但系咧近来我买咗一只叫做ghee 啊，嗰只叫咩？酥油啊，咁咧听讲咧酥油系非常有益嘅，因为酥油咧将啲牛奶咧浓缩到好交关，系连乳糖都冇埋嘅一啲油嚟嘅，即系嗰啲北方嗰啲蒙古人咧最中意饮酥油茶啊，咁嗰啲吓，除酥油茶个酥字唔知系咪因为好酥咁嘅意思啊，定系唔知个名叫酥油啦？咁嗰个酥油咧口味上我系接受到嘅，但系原来我身体上咧系接受唔到。咁咧，今次我已经系第二次咧，食完好多酥油之后咧，感觉到系消化唔到嘢，同埋会食唔落嘢，同埋会作呕。咁啊，头先咧就系咁啦，因为琴晚咧，阿监仔咧就煮咗啲菜俾我，咁落咗好多酥油，系好味嘅。咁但系咧，我间山拍咗一半，我顶唔顺啦，即系成碗我食唔晒。咁跟住就夜晚咧就开始胃痛啦。咁胃痛到瞓唔着，一瞓唔着就好罩忌嘅，咁就好容易会有病啦。咁直至到咧，今日咧就一路滞住，早餐都唔食，就饮一杯咖啡。咁跟住咧，直至到翻到嚟，我一路都冇食到嘢，因为滞到头先翻到嚟公司。咁跟住咧，就我睇咪恰一阵嘅 Facebook 嗰度，就系因为滞到咧，我要瞓觉，瞓一瞓，因为我频扑完啊，入票又成咧，一频扑完仲辛苦，即系唞气都好辛苦。咁跟住。头先瞓完一阵咧，而家就起码做到节目啦，但系都系冇胃口食嘢咯，即系至到而家冇肚饿，即系话咧今日我净系食咗出门口嘅，有冇食到嘢啊？好似冇食到嘢，即系话咧我琴晚食咗酥油煮嘅菜咧，好似而家都唔使食嘢咧，我都系未肚饿嘅，咁几大镬啊！咁明明一样好有益嘅嘢，但系食咗落个肚咧，即系我吸收唔到啊！即系可能我特别系呢样嘢好抗拒啊，咁所以咧。我系个身体应该系欠咗啲油咯，估即系如果唔系更加 perfect 添。同埋呢排咧，因为搬屋嘅关系咧，就冇乜闲情日志咧，冇乜突咗出嚟嘅时间咧，就做运动。因为我搬屋之前嗰个月咧，我好 fit 嘅，因为咧原因我翻公司同埋翻屋企之间咧，经过两个公园仔咧，我都会做两组运动嘅，即系做 push up 啊，做 pull up 啊呢啲嘢。咁咧个身形都渐渐趋向。一个有线条嘅过程嘅，但系点知搬咗屋之后咧，我就比较少做运动咧，就一直系瘦咯，肌肉又慢慢流失咗啦，咁而家就嚟变咗骨精强噶啦，咁希望搬完屋之后咧，我就利用呢度环境做多啲运动啦，因为呢度可以俾你做引体上升啦，同埋有几级楼梯可以俾你做倒转方向嘅掌上压，就非常之 OK 嘅应该，咁啊睇时间啦，系未讲巴士添。 进阶你唔似130几磅，进阶始重 D Amazon 以前翻工有条友日日嚟坐足半日，而佢系未停过咳，搞到个个同事都好惊。一见佢走咗，就系咁拎酒精喷佢个位，俾咗个口罩佢戴，戴一阵又除， 系啊，好似事啊呢啲人， 唔掉个感觉真系好差， 好呕心啊！ 好探长 ，Hello， 我系剪片 Mary，Hello， 我 连 Mouse 好多 剪片 Mary， 特别系药厂赞助医院做的，所以记错好容易会有 bias。 面 试唱功粉红是陈宝珠母亲，进界是你今日食咗乜唔舒服？留人生功粉红年轻时经常会落香做大气，所以用万金油左右手擦热，吸入鼻，搵信望下，原来水都会变酸。Running Mouse Gluten 奶类产品，花生 yeast 最易引起汁疹、asthma。Alvin Cool 水溶分軟水及硬水 Locke 1999，你有食沙律同豬柳？ 啊，係喎，係喎，係咯，淨係食咗沙律同埋豬柳咯。咁跟住都冇食到嘢，但係而家都唔肚餓。咁但係頭先食豬柳嘅時候，我都係啲份量都好少嘅，其實係。咁所以，雖然酥油係好嘢嚟嘅，我都深信，但係真係食唔到啊！所以真係我諗。丁点都 OK 嘅 ，so far 做到而家咧就系嗰啲cold press 嘅椰油咧系我嘅恩物咯，即系又好味，我食得好多都得咁样。 Ultramax 96用啲煎牛扒、羊扒好鬼正。 系啦，试下先，但系我惊又系咁样咯，因为今次系第二次嘅，上次啱啱我满心欢喜喺重庆大厦买啱油翻嚟嘅时候咧，咁落咗好多落一碗汤嗰度，哇！嗰次又系。辛苦到呢食滞到有个感觉是尖寒尖冻，那个感觉真的很辛苦。那那次的教训呢以为是自己冷亲啫，但是怎知经过今次又食多了鸡呢就整定都是不啱我的了。OK， 那讲巴士啊，讲一单新鲜嘢先，就是美国校园枪击案呢，或者是佢系密集到咁样咧，即系个民主社会咧，都竟然可以保留到呢个枪械法可以唔改变嘅，即系美国人真系都要问一下 Ultraman 先有个 comment 啦。因为我以我所知 ，Ultraman 都好中意玩枪嘅，咁玩枪其实某程度咧系男性嘅一个象征嚟嘅，即系啲枪就代表碌锥啊嘛，即系有啲人成日想突顯自己好有男性嘅特徵咧，就好中意槍啦。咁細路仔，你見到個細路仔玩美少女戰士，你就知佢係基佬嚟噶啦。因為細路仔一般咧都會玩槍、玩機械人、玩 superhero 咁樣嘅。咁所以，唉，嗰單嘢咧令我諗起啲咩咧？即係點解無端端會講校園槍擊案咧？咁梗係我冇嗰啲阿老蕭嗰啲咁國際性啦，即係咁識得嘢多啦。咁我只不過係咧。想讲下咧，我谂起佢咧，即系见到呢个人咧，佢俾人踢出校之后咧，就翻去报复。即系我都系呢啲人嚟嘅，谂起，因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都系被踢出校嘅，又系因为粗行嘅问题，即系只系驳嘴啫，即系我完全系一个唔暴力嘅人嚟嘅。咁因为驳嘴，因为针对学校嘅宗教嘅问题，就令到我俾人踢出校啦，好不幸啦。咁可能我唔俾人踢出校，仲不幸都唔定嘅，即系因为嗰间学校。即我真係唔好鍾意佢啲風格，但黃之峰就係到嗰間中學啦咁樣。咁當時俾人踢出校原因就係有啲爭拗啦，就係同信神同埋信神同埋學業之間有好多我唔認同學校嘅方針，於是乎呢你唔認同都會踢你出校嘅，你唔肯認錯咁樣。即係佢唔係話要你真心認錯，要你把口認錯，但我連把口認錯我都唔會做啦。咁於是乎呢就校長呢就話咁不如你走啦，呢個唔啱你㗎啦咁樣。咁於是乎呢我一路之下呢就離開學校啦，咁即刻自己搵第啲學校去讀啦。咁讀飛仔學校呢就的確令到智慧上升嘅，老實講。咁跟住呢我即係心身不憤啦，冇理由即係咁樣俾人踢出校㗎，我又唔係重犯，我唔係打交。又唔系暴力，又唔系风化咁样，即系以言入罪啊！其实根本上就系、是、咁。于是乎咧，我谂呢个方法点样可以报复咧？咁我谂呢度有少数人都听过讲我点样报复翻间学校噶啦。咁我当时间学校咧就喺唐荫道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喺边？就喺大坑东近住太子嗰个花墟球场嗰度，最尾有间叫做会基书院嘅学校。 咁咧，嗰学校侧边咧就有个山路咧，就上一个配水库嘅山丘嘅，就喺学校嘅后面嘅。咁嗰个地方咧就好多人路过嘅，都算即系唔系好多嘅，因为由嗰度嗰个山丘行过山丘之后咧，就会落咗大埔道。出返嚟嘅，即係而家金啊，唔好讲边个啦，即係我有个朋友住喺嗰度嘅，咁就喺嗰个出返嚟嘅，好神奇嘅，即係无端行个山路出咗个市区嗰度咁样，即係感觉好得意啦。咁我哋成日都去嗰度食饭㗎嘛，以前我喺嗰个返学，我走去大埔道嗰间餐厅食饭，好高级，好平，好好味，因为午餐特别平，就学生咁样。咁识咗条路之后呢，就日日都见到嗰啲唔一样嘅景象啦，咁就有个嗰啲流浪汉，即系嗰啲污糟邋遢，即系头发饼饼嗰啲，佢嘅屋企嚟嘅，就喺条山路嘅其中一个地方。咁咧，佢有架车仔喺超级市场挞咗架车仔，就咧佢啲家当咧，佢就唔敢摆喺嗰度嘅。佢一出去揾食嘅时候咧，就带埋架车仔咧，就周围行咁样啦。咁我即系虽然我冇同佢打个招呼，但系咧佢肯定成日见到我，我成日见到佢，即系有个咁嘅关系啦。咁有少少感情咧叫做。咁咧于是乎咧，我冇读紧校之后咧。我又唔夠膽走去用一啲犯法嘅行為，即係鵪鶉嚟㗎嘛，我都係細個就唔夠膽走去噴油啊，唔夠膽走去黏住個訓導主任個鎖匙架車個鎖匙啊，因為以上呢兩樣嘢呢，我都係同期俾人踢出口嗰幾個朋友做咗嘅。咁呢一個呢就喺門口噴油，就又都係好幼稚低層次噴埋你老母啊咁嗰啲，咁就斷正俾人拉咗。咁另外一个呢就搵个一毫子呢就黐住个训导主任架车个车匙个窿，又系俾人重案组查到又拉埋咁样嗰两个。咁我呢同时都有报复嘅。咁但我报复行为呢温和啊，简直系曼德拉级数啊，简直系。咁我就将我嗰件校褛呢就送咗俾嗰个流浪汉着。咁、那个流浪汉着住同一件校褛喺个学校周围行呢，咁呢真係生色不少㗎嘛，对间学校嚟讲，係咪先。即係一个咁有归属感嘅一个邻居呢，就着返同一件学校一件校褛。即係我当时哇真係好开心。因为呢我有时踩单车经过睇下仲有冇着啦。咁每次都令到我好有满足感嘅。因为话即係因为流浪汉通常有精神病嘅。因为精神病人呢冷热都唔知嘅。咁坐底有半年呢佢都係着緊我送俾佢嗰件校褛。即系你关心行动，即系送暖行动，而嗰个人咧咁俾面着足半年咧，你谂下几开心系咪先？即系咁，但系后来咧有一次经过见到佢着住 Adidas 嘅风褛，新速速都唔夹佢嘅完全。咁于是乎我打我问翻啲旧同学咧，啊究竟嗰件校褛去咗边咧？点解唔着咧？咁样跟住咧就据知情人士讲咧，就系、是、校长定唔知有啲高层咧就逼个训导主任。就送咗件新嘅风褛俾佢着，就希望佢唔好着嗰件校褛咁样。咁呢件事咧，我谂唔系好多人记得添，我啲同学可能一两个记得嘅。咁我觉得即系，但系呢件事我只系做一啲送暖嘅行为咧，就令到我自己好开心啊！即系觉得有时你报复或者去做一啲即系抗争，你都可以用一啲软性嘅手段，但系冇乜用啦。佢当然唔会改变啦，因为如果呢间学校嘅方针改变咗咧。咁当年黄之锋就唔使俾人记缺点啦，因为呢当年呢呢、这个学校呢就有啲继续做埋一啲好精彩嘅基友嘅行为嘅。例如呢训导主任喺海洋公园度及住啲同学有冇去嗰个万圣节即个 Halloween 嗰个玩，有呢就 mark 低个名有记缺点，咁呢啲衰嘢呢即係专系做埋呢啲行为嘅。即係证明呢就算我咁样整蛊咗佢，就算有个同学黏咗个车门或者朋友都改变唔到呢啲极权嘅行为嘅。咁究竟点样可以改变到呢？咁当然要大家个耐性，睇下边个死先，就甚至乎潜入间学校嗰度改变佢嘅校风咁样，即系呢啲嘢好无奈嘅有时，咁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咧，嗰、那个校园枪击案咧，我觉得呢啲行为咧，你都改变唔到嗰啲同学歧视你一啲古怪嘅行为噶嘛。咁所以我觉得美国都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嚟嘅。 尊命瑞九十六用煎牛扒羊扒好鬼正，进阶如果枪械自由要付出更多无辜者嘅代价， 无耻地官商勾结，无耻地自由，韦信旺好和李飞闹，进界131人。 做咩无端睇131人啊？系咪即系耻笑我太少人啦？讲笑啫，我一路都多紧嘅，喺一段时间跌到落120啫。 Ultramax 岁96，我同老婆有时间都去练靶、利身。我是 Pro 二几合法枪械拥护者。这个问题比其他所有公民议题一直在社会争议。美国建国都是因为有 armed militia， 个人认为枪支自己不会杀人，是人祸，人祸原因千万种，理不清。 是因为那个僆仔呢，他都是审查过先至俾把枪佢嘅。咁人就係咁多可变性㗎啦，咁即係正如即係佢都係因为一啲数据 support 佢有枪嘅，咁啲数据都会有啲变数㗎嘛，咁数据唔係大晒囉，我觉得。喂俊介你顶，你话你意思係开始多，咁其实呢我嘅光辉嘅日子呢，即係讲緊9/24啊，都有200几人㗎曾经。咁当然啦，咁200几人300人都试过。咁嗰啲 moment 係讲啲咩嘅呢，我真係不堪回首啊呢啲。即係因为如果靠讲是非，係讲我以前嗰啲即係爆响口，即係话返以前嗰啲网台有啲咩鲜为人知嘅秘密先有咁多呢，咁我宁愿少咯，老实讲，因为我都唔想再讲啦嗰啲嘢，因为唔知有冇损失嘅，知道嘅话即系讲咗出嚟，大家又食花生咁样，即系大家食花生就听花生台啦，咁啊，即系我而家已经唔想俾派啲花生俾人食噶啦，都，咁但系近来食咗好多花生嘅真，咁讲巴士司机啊，咁咧即系嗱巴士迷咧呢样产物咧，即系我唔知。呢度阁下有冇一两个系巴士迷呢？表下态啊，大家对巴士嗰个喜好啊，又甚至乎有冇啲迷恋啊？即系我身边都有啲嘅，以前尤其是小学同学添，因为小学生嘅时候，因为我小学个阶段咧，搭得起车嘅只有巴士嘅啫，一般嘅同学，因为我都系屋村嗰啲街童嚟嘅。咁所以呢我接触巴士嗰、那个机会好多啦，甚至乎当时好多核心家庭呢，即係后生小嘅家庭呢，即係我啲同学佢老豆老母都係得30多岁㗎嘛嗰时。咁呢就好多突然间呢由原址即係住喺旧区突然间搬咗去新区。咁我哋以前啲感情好好㗎嘛，即係唔似而家啲細路呢有个菲律宾工人或者有个印尼工人就去凑放学啊，即係天生天养咁样嘅有啲。咁呢好多时呢我都会跟啲同学仔放学就跟佢搭巴士去石梨。嗰陣时屯门都唔係好多。即係我个年代啊，去石梨啊，去石梨角啊，象山村啊，港岛又冇㗎喎。咁呢都系啲全清区葵盛啊，咁呢啲地方呢就好多时都系啲同学都系搬去呢啲地方嘅。咁我经常呢跟佢搭巴士。咁嗰陣即係跟佢去屋企玩，因为即係我哋住市区呢嗰啲細路仔玩嘅地方呢係相对呢都係蚊型啲嘅。但係呢嗰啲新市镇呢所谓咁呢，因为要吸引啲新家庭去呢，咁样嘢都放大10倍或者5倍咁样，咁公园都大个人嘅，好玩啲嘅，即係感觉上。咁就跟佢哋玩啦。咁我发觉其中有一个住喺石梨嘅小学同学呢，佢呢巴士迷嚟嘅。佢一上车入咗钱就企喺嗰度㗎啦。就望住巴士司机呢就一路即係第一身咁样望住路咁样揸车。咁有时司机叫佢唔好企喺度危险啊，佢都唔理人嘅。咁嗰条友呢又係朗朗上口啲巴士咩胜利一型啊，唔知咩二型啊咁嗰啲。佢全部噏得出晒嘅。咁嗱，原来呢今次嗰个炒车嗰个人呢就係呢啲类型嚟㗎喎。咁但係至今年只係30岁。即係话呢类咁嘅巴士爱好者呢 就一路都存在嘅，即係由有巴士開始都已經存在呢啲人嘅。咁佢嗰啲瘋狂嘅興趣咧，即係逢親有啲好極端瘋狂興趣嘅人咧，佢喺社交啦，甚至乎喺呢個 EQ 上咧，我覺得都係有啲同一個長袖善舞嘅人係相對有啲好大唔同嘅。即係例如你見到啲人好中意跑步，有啲好中意砌模型，或者好中意，即係總之自己一個人做到嘅嘢，嗰啲朋友咧，佢都抵受唔到一啲突然而嚟嘅關於人對人嘅一啲衝擊嘅，例如俾人笑啊，例如俾人鬧啊，例如俾人埋怨啊，咁嗰啲人都會發出一啲奇怪嘅聲響嘅，嗰啲聲，即係唔知你有冇呢啲朋友喺身邊？咁嗱，呢啲朋友咧就好容易會崩潰嘅，即係唔知同 EQ 有關啦，又話打疫苗有關啊，因為嗰啲過度活躍啊，甚至乎嗰啲自閉症嘅人都有啲類似嘅傾向嘅。咁即係如果疫苗真係有關嘅話，你真係唔好話唔關事。咁咧，即係如果一個識得見工，即係 interview 嘅人咧，因為佢喬裝自己個 EQ 好正常嘅都幾難嘅，因為有啲無端端做一啲怪嘢出嚟嗰啲人咧，佢可以忍到一段短嘅時間啦。長時間咧，譬如你去開會，你去presentation 去到嘅時候，個 PowerPoint 帶錯咗，你覺得會點啊？即係俾我咪講下笑咯，講下第二樣嘢，賴過咗啊，分散注意力。但到有啲同事嚟講咧，我帶錯 PowerPoint 就幾大鑊，即係即刻崩潰曬啊，口乾曬啊，飆曬冷汗啊，同埋發出一啲怪聲啊，甚至乎發脾氣啊咁樣。咁我懷疑咧，上次嗰個炒車個司機就係呢個品種嘅後生仔咯。咁即係實屬不幸啦，因為今年都唔止一單㗎啦。咁有啲即係我覺得最令我反感咧，就係有啲老嘅巴士司機咧，我唔知因為個巴士司機嘅問題啊，其實定係一個媒體就揾咗一個巴士司機做咗30年司機嘅嚟出嚟，第一時間劃清界線啦。嗰啲唔係我哋嗰啲人嚟噶，我哋啊盡心盡力啊咁樣。喂，你使唔使咁快啊，大佬？即係同埋呢個唔係單單你個飯碗同埋你個專業嘅問題啊，係社會嘅問題啊嘛。即係點解你個老細佢要咁樣偏更，同埋要請少啲人，都係有咩都有關嘅。即係你個盈利減咗幾多，會令到你 cut 走咁多人手咧，令到剩翻咁少全職，而要請兼職走去做一啲路線咧。咁呢個係同個社會一個好大嘅問題嚟㗎嘛，就並唔係哇你做咗30年好叻啦，你做咗30年就好穩定啦，你即係好有道德啦，你服務乘客啦 ,OK, 呢啲你可以講嘅，但係嗰個 timing 我覺得就真係幾突兀囉，定係我誤解咗，其實嗰條片一早已經出咗，我又唔知道，我淨係咁啱係嗰幾日先有人拎出嚟洗版我先睇到呢，咁樣即係睇下有冇人提一提我啦。咁我覺得嗰單嘢真係好核突嘅，即係嗰個司機咁擺到明佢就係嗰種物種啦，即係嗰種個性啦。咁點解社會又唔去了解一下一啲精神嘅問題啊？甚至乎一啲即係對某啲自閉症嘅朋友嘅輔導啊，甚至乎有個即係幫佢哋咧，即係淨係埋怨咧。我覺得所有嘢都淨係埋怨係好容易嘅，即係總之行差踏錯啲又埋怨，咁令到個社會做少錯少，咁嗰、那個行政同埋嗰個合理性咪漸漸降低咯，即係社會就係咁樣運作嘅啫嘛。哇，係咪有人提我話停咗咧？哦，又係長輩圖嘅時間啦。啊，係啦，長輩中嘅長輩。但其實佢係同輩嚟喎，係咪其實慢慢我都變咗長輩呢？因為我啲同輩全部都係派長輩圖喎。咁地產 agent 就唔怪得佢嘅，有殺錯冇放過啫。係囉 ,OK。 尽介我讲今日开始人少，同你打个气。 Oh, thank you. 六十四毛 ，Nike 圣诞奖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我嘅 Zuka 六十四只系当交通工具。Alice 唱12:00炮长声震耳。青衣区尽介细个嗰时系棍波巴士年代，最中意睇司机转播。Ultraman 岁96，而且每个州份管制枪械完全不同。现在细路玻璃心，乜 Q 都接受唔到，少少苦楚都冇。EQ 应对对事情，社会好似大家都欠佢哋咁。Samson 有两个同学系巴士迷，真系问佢去边搭咩车，即刻答到。有个仲入咗巴士公司做，进界爆长声 X 二屯门。Shirley 控冇亚对巴士没有兴趣。身边都冇巴士迷，留人生都未验车。如果机件有问题，进界系驾驶态度问题。Felix 李探长你好。 Hello. 你头先讲呢类人有一种说法系佢心智理论 serial mind 能力较低。 系。咁我 Ultraman 讲嘅样咧，全世界嘅问题嚟噶啦，因为而家网络世界唔使点样真人沟通噶嘛。 Mars 或官商勾结之下，好人都会疯。 系噶，咁头先讲紧嗰啲，即系呢个网络世界，佢哋唔使真人见到嘅时候咧，喺某个程度，即系讲一啲负面咧，就系佢唔识点样去睇人眉头眼额，而去互相。唔係太傷害對方底下，而去妥協去合作做一樣嘢，咁調翻轉好處就係咧，即係比較真啲咯，即係夾硬以為好處，就係話咧，你而家見到呢一代咧，全部都我心諗噶嘛，即係見到真人咧，你又唔知佢發緊你脾氣嘅，或者唔知佢唔中意嘅，佢一定假裝到同你冇，即係甚至乎係認同嘅，因為呢個咧就係佢為咗生存而。去角色扮演另外一个人就容易生活啲，即係容易同社会合作啲，但係返到屋企有我心諗囉，甚至乎调返转我心諗，即係俾我如果点点点咩 condition 都有打柒你呀咁样，即係你而家睇 Facebook 都见到㗎，即係我哋有啲朋友亦都係经常都见到呢真人斯斯文文呢高高大大呢，但係个心灵脆弱到呢不停咁样玩人老母呀，即系老母都唔紧要，老母仲要臭咩咁样咧？即系好分裂嘅个性格，就系咧，佢其实到 in person 嘅时候咧，即系真人对话嘅时候咧，佢忍一路都忍紧，唔认同又唔敢出声，其实就系暗春。但系咧去到网络嘅时候咧，系无边无际噶嘛，即系冇疆界嘅，即系我话咗你，你又唔知道，你吹啊咁样。即系呢一代似乎咧都流于呢一种咁嘅态度啊。香港細路暗春啦，因为怕痛㗎嘛。咁但係鬼佬佢依然有一个同一个问题。但係当佢有枪械嘅时候，咁佢咪就攞枪械嚟当喺 Facebook 嗰个 status 咁样去一镬个轰轰烈烈，即係永远个历史都有佢个名咁样，已经系个成就囉可能。同埋而家向上流动嘅机会越来越小呢，即係人去即係用一啲即係另类嘅方法或者好扯或者一啲好极端嘅方法呢，就令到自己係有一个认同感，即係或者自己有成就。咁所以而家呢一代就係咁㗎啦。咁獅子山精神已经过去咗啦嘛。咁只可以面对，即係因为将来都係佢哋嘅世界嚟㗎喇。咁将来都係呢啲人去决策㗎喇。咁咪呢个叫演化囉，可以话係。即系我又唔敢讲咩叫好啲，咩叫衰啲啊！即系而家啲细路衰咩？咁我以前都好衰嘅，以前无端端黑社会斗你揼你两嘢，而家会唔会？而家唔会啊嘛！咁以前啲人乸渣啲嘅，而家冇咁乸渣，系咪而家好啲咧？咁而家唔冇咁乸渣，原因就系啲人而家要面啲啊嘛！即系出身唔会咁地底泥啊嘛！咁即系根本上个社会不停都变紧，咁只不过系咧啲老气横秋嘅人咧先至不停咁样讲。哇！而家啲細路真係唔對路啊，咁樣。咁我覺得正正就係雨傘運動呢啲咁嘅社會性問題呢，就係令到有好多既得利益者，同埋令到有好多老氣橫秋嘅人呢，有個機會體諒返而家啲後生囉。即係唔使你體諒嘅，又即係你了解佢多啲囉。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變奏嚟嘅，即係社會必須要變奏嘅，因為實在 上一代嘅拥有嘅资源实在过分地多啦，即系唔能够令到下一代分享到，呢、这个先至系一个好好实际嘅问题嚟，我觉得即系不容忽视添啊，仲。咁虽然你话同个车祸冇乜关，咁其实又唔系冇关噶，就是、因为咧嗰啲即系佢爆煲嘅元素咧，就系、是、例子，一啲搭车嘅乘客啦，输咗钱啊，或者本身自己埋怨紧自己，屌有钱都唔捻识搭巴士啦，咁嗰啲人咧，同埋我谂住使咗十皮咁样十蚊就会，即系你哋嗰啲任何嘢咧埋怨系唔使成本底下咧。咁啊，尽量咧，将输咗钱嘅咁愤怒咧，就埋怨咗司机度。咁咁啱个司机咧，就有一啲心智上嘅问题嘅。咁呢个天造地设噶嘛，即系假如各个乘客都好有礼貌嘅，你引发唔到，你触发唔到佢嗰个愤怒噶。咁我讲个例子俾大家听啦，就系、是、正正喺个车祸之后嗰晚咧，我就同朋友去。天后嗰度食宵夜，咁咧跟住咧已经过咗地铁，即系过咗日班嘅时间，就变咗 P 嘅车。咁我搭嗰个 P 嘅车咧 ，P 即系半夜车啦。咁咧就正正就系因为咧嗰啲坐喺 office 嗰啲巴士公司嘅高层咧，就喺度即系唔知点样轮班轮到咧。我搭嗰个 P 车嗰个司机揸开日班，就无端端要揸夜班。即係其實好唔 make sense 嘅，你真係冇人到咁樣，可能就係啱啱就係要 cut 曬嗰啲 part time， 就變咗啲 full time 嘅咧，就要揸人日頭，就仲要揸夜晚，或者要轉更。因為見到個司機咧都心神恍惚嘅，事實上原因佢揸咗日班嘅。咁點知咧，我架車好衰嘅，日班同夜班咧個目的地同埋出發點都一樣，但係條路線就唔同咗啦。咁啊夜班嘅時候咧就經過我屋企，日班咧就會 bypass 咗筲箕灣，直接去咗小西灣嘅。咁點知？我预备落车未揿钟，但有人揿咗钟，自己又唔揿噶啦。咁同埋有人揿咗钟之后，我又唔使行住啊，因为差唔多去到嘅时候，仲有好多时间俾我落车嘛。咁呢，嘈一声上咗条 highway 嗰度，扑街咯。因为一过咗嗰个山就去咗小西湾嘅咯，或者柴湾嘅咯。咁咧，我想学临时落车，我都要行都行唔到，咁行成个钟先行到翻屋企。因为嗰度完全冇站，同埋好高速嘅。咁于是乎咧。即系我个人咧，就不嬲我对啲巴士司机咧，或者嗰啲服务员咧，我都好声好气嘅。咁我同个司机讲：，我司机啊，请问你系咪飞咗站啊？咁样，跟住突然间恍然大悟咁样，哎呀，系喎系喎，死啦死啦死啦咁样。咁咧，其实咧，我当时以我所知咧，有人揿钟，唔系我揿钟，即系话证明有第二个人已经揿咗钟啦。咁嗰个人都喺嗰度落嘅，但唔敢出声，竟然成个巴士咧，啲人都好克制，因为。到自己可能冇命嗰刻咧，先至识得咩叫克制，咩叫有礼貌，即系问你死未？即系我哋啲民族就系咁噶啦。咁于是乎咧，咁我一路问佢，我话咁我可以点咧？你可唔可以去到总站嘅时候就车翻个转头，翻去我上车嗰度咧？咁我唔介意等嘅。我同你讲声，你即系可以咁样对我，即系俾翻我哋落咪得咯咁样。咁之后呢有班企位嘅乘客呢全部都好满意我咁样同个司机沟通喎，即係仲即係差唔多俾个手指公喎，喂係呀、哎、我哋唔赶时间嘅唔赶时间嘅，即係个个都驚死嘅。咁甚至乎呢我上车嘅时候呢见到楼下班人企满晒，但上面仲有位嘅竟然。因为啲人怕死到呢，驚上楼上呢个死亡率比较高啲呢，就宁愿企晒全程车都唔上楼上坐嘅咁样。咁呢件事就足以见到呢，其实香港人好得意嘅，即係如果你 all the way 都保持到即係互相尊敬嗰个情况呢，咁我諗呢意外绝对会少啲啦，即係起码唔会你睇嗰啲成日都有啲公路奇谈嗰啲 Facebook page 呢，就成日都好多口角啊闹交咁样，即係我觉得大家克制多少少，咁咪可以少啲意外囉，咪少啲惨剧囉。即系我觉得就系咁嘅啫，即系我又比喻翻沙士嘅时候咧，沙士嘅时候啲的士佬都好有礼貌嘅人嘅，但系点解啲的士佬咁臭串咧？佢又好似唔记得咗好难揾食嘅时间系点？一容易揾食咗咧，个人就嚣张啊！即系袋里面有啲钱咧，啲雄性动物咧，尤其是就好容易好嚣张咧，变咗第二个人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冇嘢嘅，呢个现象嚟嘅，即系大家警惕一下自己会唔会系其中一种咁。低层次的动物咯，即是这些要自己检讨一下啦，真的。 咦，似乎都差不多走晒了，听系嘛？ 留人生窗我用过，空手用 A85 后撞力好细，杀伤力强。留人生新年快乐。 系你好，新年快乐。我谂差不多啦，今日要讲嗰两样嘢都讲晒啦。咁新年有冇备年啊？或者成啊？大家不如分享下你哋新年点样过啊？咁啊，轻松松咁啊，年三十晚嘅直播就差唔多啦。今晚通宵车搭喎，应该系咪？唔知啊。 Running Mouse 祝老探和大家万事胜意，财源广进，龙马精神，进界感结果点，真系到总站，再车你哋。 啊，唔系、哦，咁咧嗰个司机咧又好熬底，好熬底，因为咧佢个工作压力都非常之大嘅。嗱，佢嗱我推果成因啦，因为咧佢个结果咧佢就唔系去翻总站嘅，佢系去到小西湾。即系柴城嗰个附近咧，就左转咗，就上咗条山路嘅。其实上山路先系最牛底嘅，因为嗰佢巴士嗰条线可能嗰度唔系巴士线路嚟噶嘛。咁或者佢识都唔定啦，我唔识啦。咁如果嗰度有条行天桥咁扑街噶咯，即系有啲行天桥系唔够巴士咁高噶嘛，可能会以前有，而家唔知有冇。咁咧就去兜条山路咧，唔知点样兜，就兜翻去阿公岩嗰度俾我落咯。咁咧。佢當時一路兜咧，一路咧嗌出去同佢成日講：，喂，唔好意思啊，各位，我就落翻幾個客先，阻大家少少時間。咁不單止冇人埋怨佢啦，啲人就誒得㗎，得 OK 咁樣咯。咁即係件事就係咁樣啦。咁咧就翻阿公岩落車咯。咁跟住咧，我見到佢落咗車之後，佢去到某個地方就掉頭，咁啊繼續佢行程，繼續上翻去佢總站咯。咁我諗佢解釋點解？咁迟先埋站呢都好过去解释点解会有啲人唔落车囉，我相信。即係我咁样推演啦。因为未必有人及佢个 GPS 架车点样兜嘅。就去到站嘅时候站头呢就会有站长及住究竟有冇人落晒车。咁可能唔落晒车又要寫 report, 咁各样 end 咁多嘢。咁就决定咗呢就兜条山路兜返转头咁样囉。 留人生过年如过日，住晚行出来宵夜。Ray meet 我住花墟，气氛一流。 好啊， 进界唔可以行非指定行车路线。 系啊，你又点知啊？搭落个飞站咧，我又想知。咁总之嗰个司机就咁样决定咗啦。咁啊，解决咗个问题，唔知佢之后有冇扎棍啊？我唔知啊，真系。咁咧，阿刘仁生话度年过年如过日啊。我简直系过节如过日添啦，即系所有节日咧，即系我一来我唔会 send 长辈图啦，二来咧即系嗰啲新年嗰啲嘢我都费事讲啦，即系我觉得我即系我唔系代表大家，即系我觉得诶冇乜意思嘅，即系你对一个人好，你即系你好嘅愿望，你平时都表达到噶嘛，即系唔使借呢啲机会咯，我觉得就即系我个人比较冷漠啦，可能喺呢方面。咁啊，差唔多啦。即系如果大家有啲人避年或者出咗埠嘅话，都唔会喺九七廿四听 live 噶啦。相信咁，我仲有啲咩要补充咧？睇下有冇走数先。又系长辈嘅时间啦。嗱，呢啲咧一年都唔揾你一次嘅，有啲朋友咧无端端又 over 晒嘅啲内容，有七十几个字嘅祝贺嘅，咁有咩意思咧？我觉得。嗱，有啲人咧就一年都唔会揾你一次啦，咁咧，但系就无端端问你有冇演唱会飞啊咁嗰啲咧，嗰啲我觉得就即系我唔敢话讨厌嘅，即系觉得，唉，唔评论唔到啊，因为文字实在唔系咩都形容到啊，大家唔知明唔明咧？即系其实做朋友，即系除咗揾食啦，即系揾食焗住一齐咧。咁要同你做 friend 啫，但係平时即係傾偈都唔深入嘅，咁点算係朋友呢？咁我觉得咁係咪我个人深入得滞呢？ 咁你有时缘分好难讲嘅，即系整定同呢啲人嚟嚟合合咁样，咁但系又系讲多句深入啲，啊唔系嘅，又唔系咁讲嘅，即系你讲 A 佢又讲 B 咁嗰啲咧，但系又到时都系问你攞演卖唔卖演唱会飞啊，咁我问佢，咁你知唔知我做边行噶？啊唔系，你得嘅，你得嘅咁样嗰啲咧，即系废到爆嘅呢啲，即系有时我觉得，即系虽然佢唔系衰人嚟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唉，算啦。即系佢连你做紧边行佢都唔知咧，佢又够胆死问你买演唱会飞有冇识人？咁我唔可以通你做噶、哦。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咁你知唔知喺边度做啊？啊，佢又唔知噶、哦，咁样嗰啲咧。啊，你点知道啊？佢就系买问我有冇呢场飞啊？ 全人讲新年快乐，师仲恭喜发财，哈哈哈哈！有毛狗食杨家祥飞， 唔通你就系嗰位朋友？你个假身就系呢个师汤。咁我就算咁话你，我现场我都够胆话嘅，因为即系呢个就是我嘅感觉，即、就、系、是、对嗰啲人。咁啊，有人烧下炮仗咪好咯？咦 ，Shirley 啊，唔系我今日见到啊，平时行第一嗰、那个。Nicolau 呢可能出咗浮啦。喂咁差唔多啦。咁啊我都顺利讲希望大家即係明天会更好啦。即係同埋个即係保持状态啦。鍾意发财发财啦。冇咩特别㗎啦。阿俊介问我几日几咩呢几日要开工。呢几日都係執嘢啦因为搬屋好麻烦噶嘛，咁啊好多嘢未执，同埋呢度咧，我抹极咧只手都鞋嘅，即系啲沙尘都仲未抹得晒，咁所以都有啲日子要搞嘅，同埋地方太细咧，咁啊嘢太多咧，真系好头痛。 我嘅小强649石用2017要 to begin 有得睇， 系咪 official 噶？定系啲人 back up 噶？唔紧要啦，而家都大家都唔好 care 啲版权问题啦。咁所以就好啦，时间就差不多啦。咁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呢样嘢，身体健康先有命去做任何嘢噶嘛，系咪 ？OK。因为我本来想收线嘅，但系呢位 Gia Han 系边个？我识你啊，真名系咩？快啲讲俾我听。你系 PM 我啦，如果你想约我。 俊介探长呢几日要开工吗？我嘅小强649石用2017要 to begin 有得睇。Woody Chan 探长报道，俊介大过之前嗰间。朱马恒探长，我想约你啊。Woody Chan 而家先有时间睇住。 哎呀 ，Jack Music MB 邓无色祝探长万事顺意。Alice 唱80 啊。Thank you 啊。 我嘅小强64摆。 拜拜 ，Ultraman， 新年快乐！喂，咁啊呢位嘉康，如果我识你嘅话咧，你留个 PM 俾我啊。因为好似我知道下个礼拜人约我食饭，都系间接嘅朋友，又系网友咁样咯。咁我唔知系咪同一个人咧？哦，广州 fan， 你嚟咗香港啊？好啦 ，PM 啦，睇下点啦。好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